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吧。 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

想想想想了几回，也曾经为爱憔悴，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，我却还是学不会狠心对谁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情才能更快乐。等你有一天对我说，我依然会在这里等着。等你啊，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。 知道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？我撤掉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。幸福只要面对，当然不需要训练。做人要潇洒一点，我找个时间。 哦哦哦哦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你。 哦哦哦哦， 别压抑，不是秘密。我相信爱情是三手。介绍 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？我知道所有阻碍，只要你在眼前。幸福只要面对，胆量不需要训练。做人就潇洒一点， 我找个时间。 相信爱情像撒手绝不爱独行。

谁，让你爱我是谁，总会有 动的旋律环绕在我俩的身边。 让我爱你是谁，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， 是你 是这无敌又美丽的邂逅。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就拥抱我，还是什么无需说，情话别太多，山间小溪静静流，有你最快乐，紧紧的拥抱最火热。你若深爱我，你就亲吻我，这是爱情结的果，是最美一首歌。生活路上有坎坷，有爱能跨过，相拥一吻爱生歌。你心动喜欢爱上我，说你最爱我，你喜欢爱我最深刻，今生我会过。你微笑牵手拥抱我，温暖在心窝，我感到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。 什么样的？ 息，此刻为你想。